中恶化，超过270,000人确诊，7400多人死亡。过去的一日新增1480人死亡，是疫情爆发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日。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指示政府停止出口 N95 口罩、外科口罩和手套等的个人防护装备到其他的国家。他又呼吁民众自愿戴口罩出街，但他说自己不会戴。特朗普又归咎上届的奥巴马政府未有为民众预留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特朗普又强调有信心全国大选会如期在11月3日举行，不会因为新型肺炎的疫情而推迟。国家过敏症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预期美国疫情好转之前将会变得更加坏，但是就认为目前要求国民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已经开始发挥功效。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和缓的东北风，今晚转吹清劲的东风。展望明天有骤雨，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啲清明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咁喺香港仔直至到下午6点，贝路道近住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一段，以及系由石排湾道通往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嘅支路咧，都系会暂时封闭。咁而喺流浮山直至到下午4点，介乎网井新路至到流浮山回旋处嘅深湾路咧，系会改为单程东行；网井新路咧就会改为单程南行。喺葵青。直至到下午5点，荃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道路，包括永贤街、永孝街、部分的永德街和永顺街都会暂时封闭。介乎葵起街至到永建街的一段永基路就会改为单程南行。特别巴士路线 38S 和专线小巴路线 404M 会来往港铁葵芳站至到荃湾华人永远坟场。其他的封路安排方面，中区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6点，摩利臣街北行近住德辅道中交界的部分行车线是临时封闭，一带有交通改道安排的。隧道方面，各区隧道的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正常。最后在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燕倾啊，你身上面嗰啲白毛毛系乜嘢嚟噶 ？Eric 啊，好耐都冇歌手朋友上嚟同我哋见面，我闷到发晒毛啊！ 是哦，有啲乜嘢方法啲歌手唔使上嚟直播室都可以同我哋一齐见下面嘅呢？ 开 live 咯。 好哦，我哋一于每个礼拜都约啲歌手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盛话俱备，逆境底下呢嚟一个骚动开 live。 咁就一于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骚动音乐，骚动开 live。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阿涉啊，我最近呢有铺人啊。 咩人啊？ 係铺零嘅人啊。 哦，原来係投票人。咁就要参加音乐选民有得揀啦。由4月6号开始，四大音乐节目分别有骚动音乐、轻谈浅唱不夜天、恬淡情怀，仲有音乐情人。同你玩游戏，感受做选民嘅意义。每日精选两首心水歌曲，听众登上二台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后中票数最多歌曲嘅听众，更加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每个节目和你投足一星期。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 骂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音乐选民有得拣啊！第一个星期同你投嘅系 下昼三点到五点，骚动音乐， 仲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二号截止噶啦。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你做咩？ 冇好啦，播一部时间先啊！两点十分啦，而家播一部天气啊，唔该。 外面气温二十二度，相对湿度82%。喺隔篱望住都叫睇啊！ 好啦，今日咧。就想讲一样嘢嘅，系啦，咁啊，即系小弟嘅嗰个叫作息时间就非常之紊乱啦， 最近又更加严重啦， 系啦，咁啊，所以经常都发啲好奇怪嘅梦嘅，系啦，好耐冇提起自己发啲咩梦，我今日讲下，好啦，俾你估下，究竟梦入边啊，同边个有关呢？ 同边个有关啊？嗱，其实咧，我第一下咧，好想。直觉话俾我听系关我事嘅，但冇理由咁直接攞出嚟讲嘅嘛，真系关我事。 嗱，我发咗呢排发咗两个梦嘅， 系 你想听国际啲定系冇咁国际啲先啦？ 听国际啲先啦，我哋个人好飞升国际噶嘛。 好啦，国际啲嘅一件事咧就系、是、前晚啊，即系星期四去星期五夜晚咧，先系发咗一个好奇怪嘅梦，呢、這个都算系堪称啊。我相信都冇咩几可人会咁样发梦，但我上网 search 原来都有得解嘅。OK 啦，好啦，究竟发生咩事呢？咁话说咧，我就喺一栋大楼入边啦，唔知咩大楼嚟嘅。咁喺入边咧，我就要玩呢个嘅，我要搵个地方匿埋收埋自己啦。但唔系嗰啲逃命嘅收埋自己， 系 纯粹玩捉伊恩嗰种啊，好得意啊！我要搵个地方收埋自己啦。OK， 唔开心要收埋自己嘅， 唔系呢个 gap 唔 OK。Cloud， 咁跟住之后咧，咁我要搵个地方，我就匿入衣柜入边啦。咁嚟到而家咧，即系嚟到发梦嘅呢一刻咧，我都仲未知系边个系做嗰、那个即系捉人嗰个鬼啦。OK，未知系边个嚟嘅。咁我匿咗入去之后咧，我就用一个即系好似人哋嗰啲躲于衣柜里嘅男人嘅视角望出去咧。咁嗰啲门，我系匿喺个衣柜入边嘅， 就喺条罅度望出去。 系啦，嗰啲罅咧系咪有啲衣柜系斜，好似百叶帘咁样嘅？ 系 啦，嗰种嘅。咁由偷望之下，冇耐，我谂几秒之后喺个梦入边咧，我就已经俾嗰个负责捉我嘅人咧揾到啦。好啦，俾三次机会你。我寻日同一师嫂玩呢个游戏，俾三次机会你， 估下边个？ 估下边个？ 好国际嘅， 你估中咗， 系咪好国际噶？个 tips 系 诶，都国际噶。俾你，如果你估中咗嘅话，下星期请你餐饭。 好，三个 系啦，因为我俾一师嫂喺度直情话，如果佢估中咗，我买部 PS4 俾佢添。 我以为估中咗再大啲添， 唔系 PS4 咯，我送部 PS4 俾佢咯。 国际啲嘅。一噏出一定大家都知噶啦， 识嘅。 第一个估特朗普啊， 估啱咗。我发梦啊，同特朗普玩捉伊恩。 一估啊，就我想知一丝数。 冇，佢放弃咗，佢放弃咗。佢本身，我纯粹讲，我冇俾个国际嘅 terms 佢嘅。 哦，系。 我 纯 粹 加咗呢个。 系啦，我纯粹俾嗰个话好出名，系人都识嘅。 系。 咁佢一开始估啊 Alfred 嘅。即系如果喺梦入边同阿许廷铿玩呢个捉伊恩，其实都几得意嘅，系啦。咁但系我早两日就发梦同特朗普捉伊恩啦 ，OK， 得不到分数啊呢坛嘢真系。好啦，咁啊个古仔未完噶、哦，咁同阿特朗普捉伊恩咧，佢捉到我之后啦，咁喺梦入边咧，我亦都知道佢系美国总统嚟嘅，咁所以点咧？ 你同佢讲英文？ 唔系， 唔唔系重点，即系中文定英文唔系重点。 啊， 我阿谀奉承佢。哎呀 ，Mr. Trump， you are so smart， 咁都俾你捉到我咁样。咁佢好高兴啦，即系有个人擦佢鞋，咁佢好高兴啦。OK。 啊 ，yeah， my friend， my friend， 然后就捉咗我去佢屋企嗰度食饭。 你有冇印象嗰、那個那個心情或者嗰個 emotion 係點啊？即係有時發夢都會有。 係係係。嗱，我第一下我第一下係驚嘅，哎呀，俾佢捉到添。 係啦。 咁但係當我即係叫做拍馬屁幾下之後咧，佢表現得非常之高興喎。咁我同佢 friend 起上嚟喎，直情邀請咗我去佢屋企食飯添。好啦，邀請咗我去佢屋企食飯之後咧，仲一家大細影嗰啲留念嗰啲全家福啊，即係有種咧以前嗰啲中國古代有朋自遠方來，哎呀阿三叔公終於嚟咗啦，我哋一齊影張大合照咁樣啦，我仲要坐喺中間同佢一齊坐喺中間，然後佢啲仔仔女女企喺我後面咁樣啦， 然後 係啦， 特朗普鋪上 Twitter 移民政策， 哎，我一個人爭啲啦，係咩咧？我完咗之後同佢 selfie 添，但係有樣嘢我好記得嘅喺夢入邊，因為 selfie 嘅時候咁你動作要温馨啲啦。咁我搭住佢膊头啦，我 要温馨啲。 系啦，我搭住佢膊头啦。 friend 啊，咁样搭住， 系搭住膊头。跟住之后佢拨开我只手，佢话 no no no no no， 唔可以搭膊头嘅。佢话呢个系个礼貌嚟嘅，对于佢嚟讲。 selfie 冇所谓，但 系 唔好佢膊头。 系啦，可以即系可以即系可以挨得近啲，但唔可以搭膊头。呢个系佢嘅底线嚟嘅。 系。 咁我唔知点解我发梦会讲呢啲嘢啦。好啦，咁跟住之后嚟啦，究竟啊，上网睇到啊。梦见美国总统是代表啲咩咧？ 美国总统佢系我估啊吓，系因为美国系成日讲美国梦啊嘛，即、就、系、 是、 有梦想嗰个梦。 系系系。 咁如果佢系总统，即、就、系、是、你好 look for 一啲你好想做。 佢有几个嘅，第一个咧就系梦见同美国总统有亲密接触啦。 呢个算啦，呢个 系咁，我唔知佢亲密接触系代表咩定义啦。即係咁密接觸係喺同一個空間逗留就叫係噶嘛？係 啊， 定係好似特首所講嘅親密行為先算係咧？係、 啊。 咁我未去到咁盡嘅 ，OK？ 係代表啲咩咧？情緒受到人際關係影響，有啲抑鬱嘅氣息啊，容易因為人哋幾句嘅批評而感受到打擊嘅。咁尋晚亦都真係幾日俾人批評咗嘅。 係美國總統。 但係前晚發夢嘅 ，OK？ 佢嗰個關係喺邊度？ 我唔知啦。咁啊，應該多接觸音樂藝術呢啲嘢啦。咁另外就係如果同佢影相嘅话呢，代表啊你有接近荣华富贵获得权利嘅愿望。 但即刻绿卡啦。 愿望咋。 我愿望咋。 同时你要承担一啲责任啊令到你呢有啲烦恼嘅。同总统或者一啲首相好似朋友咁样呢，代表你希望呢得到父母或者工作上生活一啲重要权威，建立起一个信任嘅关系。即係同一啲权威建立信任嘅关系。就係咁样啦。 哦，你有冇觉得有啲嘢好似几重啊？因为你前晚咁，你琴晚嗰啲嘢就唔计啦。 冇啊， 即前晚嘅状态。 冇啊， 冇啊，呢、這个算啦咁。你咪仲有一个嘅咩？ 我仲有一个噶，吓、 啊， 仲有一个快快地讲啦， 系、哦、 发梦嘅，发梦一思数出轨咯。但系咧，即我上网 search 啦。如果即两个人分手喺梦入边分手咧，系代表关系会越嚟越亲密嘅。而喺梦入边嗰个 friend 咧，我都认识嘅。 系 啦，即系佢啲 friend 嚟嘅，我都认识嘅。 我叫系咁望住我个样。 唔系，但系咧搞笑地咧，嗰、那个 friend 咧系一位同性恋者嚟嘅，男同性恋者嚟嘅。 O、okay. K， 但唔知点解发梦咧就见到佢同一思数出轨，咁有同佢讲翻嘅，即系同个 friend 讲翻。跟住之后佢话咁荣幸啊，俾个港台 DJ 呷醋发梦见到，但系个重点唔喺度，即系重点唔系在于出轨啊。个重点喺梦入边，佢死哀烂哀要哀翻我翻嚟嗰啲咧，我仲大大力喺梦入边啊，煎咗佢两巴，但佢都要氹翻我。 有冇爽啊？ 有。 现实之中 佢话你谂都唔好谂啦，冇机会啊！ 你发梦啫，你佢真系同你讲。啊！你都几得意啊！呢个人 发梦煎咗佢两巴，我话我唔知点解会发呢啲梦啊！但系呢个星期系发咗呢啲好多古灵精怪嘅梦嘅， 好有趣，我觉得你个人。 俾你拣啦，同特朗普发梦啊，即系发梦见到特朗普，定发梦见到一思数 啊？由于你系佢男朋友嘅，我都系见翻特朗普，唔好搞咁多嘢。 好正啊，同特朗普玩足伊恩，点会估到啊？ 释不解释奄奄一息，话我要安静，不准给予反应。愿盲目愿盲目，即使心息明天继续安于舒适，习惯不必惋惜。守于心中的声音，安稳找不到慰问，手机分分钟更新，欣赏一对玻璃心。 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我是大会司仪兼吉祥物清洁童阿吉，我信上得嚟噏，个个都吉，香港人人大吉。由于参赛人数众多，大会已经安排所有参赛者在后台准备了，我们即刻请他们出来。比赛的主题是大禹治水，究竟来比赛的又是什么雨？是狂风暴雨还是毛毛雨呢？诶，收到稿了，两位参赛者是真的来自不同地方的雨言的。一号参赛者是来自福建的绵羊雨， 绵羊雨 你说一号参赛者是来自福建的绵羊雨闽南语，唔知佢系嚟自福建边间大学嘅咧？二号参赛者系嚟自梅州嘅客家语，假结啦，我都识两句噶，系咪要加 MC 费咧？嗱，事不宜迟啦，即刻邀请两位参赛者开始比赛啦！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的闽南语，今日我要讲的故事是大禹治水。在好耐好耐之前，有个时期落好大雨，所有人都饱受水灾的困扰，所以当时的政府就找来不同地方的人一起开会，谈下怎样处理。开大会的时候，首领就问了 你哋有冇人识得治水？点知完全冇人举手，冇人识得做啊！正当大家觉得苦恼嘅时候，有几位讲闽南话嘅代表好唔专心咁喺度碌紧 Instagram， 仲见到一个叫大于嘅人好靓女，忍唔住讲咗出口：哦，大于贱衰，大于贱衰，喺闽南话入边系解。大于好靓女啊！点知呢句说话俾唔识闽南话嘅首领听到咩话？大于自衰哦，大禹识治水噶、啊，咁啊大禹你去处理一下啦。大禹听到呢度完全唔明点解自己俾人点咗名，于是就问嗰啲闽南话代表嘅人点解自己会俾人点名噶？嗰班闽南话嘅代表就话：哇唔仔呀唔仔呀！意思是我不知道不知啊。由于大禹知道少少闽南话，亦都知道唔仔是解唔知，于是就好大声拍台，然后就反问嗰班代表咩话唔仔。但是好可惜嘅是，其他与会嘅人士唔识得闽南话，以为大禹是话唔仔，就以为他说千祈不要用挤塞的方法去处理一些水的问题，要用疏导法了。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于是就用疏导法成功治水了。自此就有大禹治水这个神话出来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些美丽的误会是非常之美丽的。 真水哟、哦、 多谢。 第一位参赛者表演得非常之好，我听到对眼都湿晒，好感人啊！好，我哋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梯架校牙戏客家话艾检二要讲嘅故事系大禹治水。 从前有个人叫做大禹。不过他不是姓陶的，我知道你们都是在想陶大禹了。这个大禹是很久历史三皇五帝时期的那个大禹，他继承了爸爸的工作为国家办事，因为他爸爸帮国家修葺河道解决洪水问题的时候失败被人杀了，于是乎他就吸取了爸爸失败的经验，将河水引入去海洋那里，最后用13年就解决了中原洪水泛滥的问题啦。哇，大禹真是好伟大啊。这个就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啦。听下去是不是跟原本的版本一样呢？没错，不过故事未完的。大禹在他治水的13年之间呢，曾经三过家门而不入、哦。有人话因为佢太投入治水啦，所以一日未完工一日都唔可以返屋企住。究竟系咪真系咁嘅原因呢？等我哋一起坐时光机返去睇下啦。哇，我哋返到嚟三皇五帝时期见到大禹啦。究竟点解佢三过家门而不入呢？第一次大禹经过屋企门口嘅时候，发现自己唔记得咗拎屋企锁匙，屋企咁啱又冇人，所以就入唔到去啦。而去到第二次，今次大禹又带锁匙啦，但屋企换咗密码锁，佢又唔知密码，屋企咁啱又冇人，所以第二次又经过家门入唔到啦。咁究竟第三次系因为咩原因呢？咦，今次道门换埋添咯，睇真啲，成间屋都唔同晒啊！原来大禹的老婆仔女直情搬走咗啦，阴公，咁大禹梗系入唔到自己屋企啦。呢三个就系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嘅原因啊。呢、这个故事嘅教训其实就系、是，虽然翻工搵钱真系好紧要，但如果你好似大禹咁挂住做嘢唔理老婆仔女啊，分分钟佢哋走咗佬你都唔知啊。小朋友千祈唔好学啊，知唔知啊？要爱惜身边的家人啊。 多谢。 次比赛真系好激烈，两位同学斗得难分难解，为我哋全港儿童足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写下光辉嘅一页啊！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为你心仪嘅参赛者投下神圣嘅一票啦。顺便提一提你，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千祈唔好对号入座啊！全港儿童足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嚟到尾声啦，我哋明年再见。 我哋下星期仲有嘅。 哦，咁我哋明周再见。 好啦，大家而家可以去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嘅 Facebook 嗰度投票啊，睇下你今日中意边个语言嘅古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税务局宣布，受疫情影响，将自动信件所有在上个月23号至到下个月2号到期的缴付税款，提出反对及暂缓缴纳暂缴税申请、提交报税表或其他资料等事宜的限期至到下个月4号。发言人话，鼓励市民使用电子服务处理税务事宜，或者以邮递方式将文件送交税务局。相关电子服务可以浏览局方的网页。足总表示，鉴于最新情况，港超联将会延期举行，直至另行通知。足总将会同相关人士继续讨论，并且密切检视情况。此外，位於將軍澳的足球訓練中心亦都暫時關閉，直至另行通知。民政事務總署表示，近日收到大量電郵和信件投訴元朗區議員林俊公開表示拒絕接受所有支持23條立法市民的求助。發言人說，區議員就市民對個別事宜的立場而作出歧視性的對待，只會分化社會和建設社區、促進不同人士參與社區事務的精神相違背。有關行為亦都涉嫌違反區議員操守指引。民政總署已經發信給相關議員，提醒他注意言行，以免引起社會矛盾和衝突。民政总署已经转介相关投诉给元朗区议会主席跟进。一名印佣早上在流浮山上白泥村雇主寓所内诞下婴儿之后昏迷，婴儿就证实不治。事发在早上九点几，印佣雇主发现印佣在房内昏迷之后报警，救护员到场将印佣送院抢救，警方现正调查事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和缓东北风，今晚转吹清劲东风。展望听日有骤雨，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啲清明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咁喺柴湾坟场咧，直至到下午嘅7点，所有车辆都系禁止进入环翠里、连城道同埋歌连臣角道。另外喺沙田，直至到下午6点，介乎沙田油安街至到富山火葬场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会暂时封闭。咁另外排头街去报福山方向，近住沙田政府合署嘅一段咧，亦都系会封闭。而在西贡，直至下午5点，通往企碧山坟场的慢公窝路会暂时封闭的。其他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将军澳道因为有工程，将军澳道通往观塘绕道的支路快线暂时封闭，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近翠屏南村。隧道方面，各区隧道的出入口交通暂时正常。最后在路面方面，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近李靖屋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阿 B， 是一个准妈妈，好多谢每一位每日在前线打紧仗的医护人员，希望大家都减少社交接触，撑医护，撑香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思芬啊，我奶奶真的很衰的。 做什么杰彤，她又不给饱饭你吃啊？不过爱情一向都不是两个人的事来的。 今次她啊。 等等，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和崔杰彤主持的周末有情人才分享啦。因为到时肯定你有很多同路人啊。 那个晚我就开大收音机等她听下。 哇，那我约你老公行开一下先。 On a Saturday night。 哇哇，地球好危险啊。 喂，迪神你唔好咁夸张啦。 我唔夸张啊，你听下佢。 我去咗行山，点知呢我口罩就被风吹走咗，佢就挂咗喺座山上面啦。我好辛苦咁样爬返上去执返个口罩落嚟。 你点样执返个口罩㗎？ 咁咪行过去。 你又识话爬。 佢用爬嘅姿势爬开啲 草。佢话行啊佢啲。 我会学下唔好咁夸张㗎啦。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思培、阿乐、莫莉、沉上司。认真做，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印尼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Tetap di rumah saat libur bila memungkinkan. Kalau butuh keluar, pastikan hindari tempat ramai dan jaga jarak sosial. Pemerintah Hong Kong sudah menerapkan undang-undang baru yang melarang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di ruang publik.Kalau ada yang ikut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pada masa berlakunya undang-undang, akan didenda 2.000 Hong Kong dolar atau dikenakan hukuman setinggi-tingginya denda 25.000 Hong Kong dolar dan tahanan penjara 6 bul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甜美樱花以韩式旋律 在我心里盛放。 细听歌词，一首接一首，燃亮樱花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昼五至六，大航旋风秋旋，听歌上映，旋动樱花音乐之章。 唔知点做大律师，真系睇下啲法庭剧集，学下学下就识做。 Objection 大人。要睇就睇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追寻人生》，今集专访黄瑞雄大律师。 出身草根阶层的他自幼见尽人情冷暖，所以当他成为律师之后，经常为有需要人士提供义务法律支援，只为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今晚九点零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波正也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啦，又嚟到两点三十八分嘅呢个波食牙，一场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啦。今日服务翻嚟嘅嘉宾咧，系我哋喺2016年啊，即系非常之初期嘅时候咧，2016年11月5号嘅 Kelvina。咁啊，当时佢系一位钢琴老师啦 ，part time model 啦，同埋咧一位有社工牌但系冇做社工嘅女孩子嚟噶。咁啊，究竟？三年半之后的他而家又变成点呢？嗱，事不宜迟啦，即刻去翻2016年11月5号当时的 Kelvina 咧。 嘅嘉宾咧，佢就系 Kelvina。 Hello，Hello， 大家好。 我冇读错嗬？ 冇，好标准。 吓，全名系 Kelvina 钟。 Kelvina 钟。 我而家系一个钢琴老师，跟住另外都系 part time model 嚟嘅。 系。系啊，同埋之前都系读呢一个嘅 社 工啦， 咁攞咗个牌，但系冇做到嘅而家。 之后就会 系啦，可能之后会再做翻。 嗯，好有爱心啊嗱，做社工啊，首先有爱心 啦， 弹琴又优雅啦，系咪先？再加埋做 model 呢个。外表又好吸引嗰样嘢， 嗯， 请得好，请得好， 请梗系好啦， 请得好，请得好， 我揾嗰啲嘉宾， 第一印象就俾你估下我同阿一 边个啊？试过喺社区中心嗰度咧凑细路仔， 系啦， 即系因为都系谂住切合翻你嘅，即系嗰啲叫咩 形象啦， 形象啦，中意细路仔啊， 因为譬如社工嗰啲 啊， 可能有其中一个出路就系要去社区中心同啲小朋友搞活动俾佢啊， 系 啲注册社工，咁跟住你平日教琴都会，系咪都多小朋友？ 都多啊，好细个，而家啲小朋友已经开始学。 几细个啊？你试过？ 最细个两岁几咯。 两岁已经学琴啊？ 系未坐得稳噶，就已经开始话要去开始听音乐嚟弹嘢啊。 系咯， 系啊， 手 好细， 啲手都唔 系 好灵， 都唔够力啦。 其实系 抹唔到， 系抹唔大噶，可能净系得两三个音可以摆到落去咁样。 系。 咁就变咗系我弹俾佢听咯，跟住我同佢玩啊咁样。 嗯。因为真系凑细路多。 其实真系啊，你反而系嗰半个钟之内，你要控制到佢点样可以坐定定，肯听你讲，唔扭计已经好好。 嗯， 系啦，咁 但系你凑细路仔冇一定嘅心得嘅， 有 咩绝招啊？ 系咯， 即系要令到 氹咯，氹同话咯，软硬兼施。 如果当阿一系个小朋友，佢好曳走嚟走去，你会点样氹佢咧？ 哄下佢， 你再唔走，你就知味道。 搣佢， 点解个个都话想搣我嘅？ 你好搣啊嘛，真 系啊嘛， 系咯，得意， 魔人布欧咁样啦嘛， 最得意系你啦，最得意系你。咁你估啦，系啦，我哋两个边个试过真系喺社区中心嗰度翻工去凑靓仔？ 我会觉得系阿日， 迟啲靓仔会中意同佢玩。 系咯，同埋我觉得佢笑起上嚟好似小朋友。波成，我觉得似系去教嘢嗰啲阿 Sir， 即系会系教一啲技能， 教电脑嘅重要，教 IT， 今日教大家 PowerPoint， 跟住着格仔恤衫，戴住嗰副眼镜。 系咯，阿一就似系会同小朋友玩啊，嗰啲 sporty 啲嗰啲。 好啦，开股啦。 开股系我试过， 真系噶， 系我试过同小朋友玩，唔系，其实某程度上系个小朋友玩我嘅。嗰阵时我系中午暑期工入咗去社区中心，嗰度做咗一个暑假，咁、哦、就总之系搞活动啦，帮手，跟住有时 on duty 有啲僆仔放学嚟玩嘅，咁咪要凑佢啊，借玩具啊，嗰啲咩都做晒嘅， 系 系啦，咁嗰时就俾僆仔玩嘅。咁但系 Kevina 你即系对僆仔对得多，你教琴啊各样，会唔会令到你见得多嘅时候反而系有啲厌倦小朋友？ 咁又冇、啊，反而系了解多咗，跟住更加知道佢点样同佢哋相处咯。 吓，但你都会恶闹佢哋嘅？ 会噶，会有严，都唔会话好恶嘅，但系会严肃啲咯。同埋佢知道你真系好似已经去到底线啦，佢哋就会收噶啦自己。 你自己，你试下喺度闹波成， 闹一啦，闹一啦， 佢 闹，因为你易闹啊嘛个样。是你闹佢，简直佢好曳， 我好曳啦，唔做功课， 走嚟走去啦，而家 走嚟走去啦， 你当而家走嚟走去啦，系叫佢坐低啦， 我啲太得意闹唔落啦，摆明， 我已经埋去攞间尺 fit 佢 ，fit 佢可以啊，我俾碌棍你都得噶，你要唔要？ 而家要示范下， 射碌棍，射碌棍勾落去都得。 够钟翻嚟啦。 有请我哋今日啊喺电话旁边嘅嘉宾啊，2020年嘅 Kelvina 啦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 嗰阵时都已经系三年几前啦，上嚟。 佢上嚟嘅时候几多年啊？我 check 翻先。 2016年 11月5号，咁即系差唔多三年半啦。 系咯， 早期嘅嘉宾嚟噶。 系啊， 喺我揾翻我同 Kelvina 嘅对话系2016年10月21号，我话 Hello， 我应该点称呼你？ 人哋咪寫住咗都仲要問嗰啲咧， 唔係因為佢嗰陣時唔係佢嗰陣時 Instagram 唔係打 Kelvina 噶， 係咩？ 係啊係啊， 唔係嗰陣時 Kelvina 冇嘅，就咁叫629嘅，佢 Instagram 係。 系啊，中心偏好嘛。 系啊，所以我而家电话个 contact save 佢都系 save 629嘅。 系，我都系入629 Kelvina 咯，嗰阵时。 好啲，呢个详细啲。 你仲记唔记得？我记得你要629啊，几 sweet 啊啲。 够噶啦，记呢个都够噶。 系啊， 我都认啊，叫乜我都认。 咁啊，嗰阵时咧，嗰个状态就系有教琴啦，同埋亦都会 part time 做下 model 啊，咁样样嘅。同埋有一个读完之后一路都冇使用嘅社工牌啦，咁样。我想知隔咗一段时间之后嘅状况有冇咩改变咧？ 我都系继续续我嘅社工牌嘅。 但我想知道逐個是不需要有工作經驗，總之你 once 你攞過一次你就俾錢咁樣逐就得噶。 係啦係啦，每一年都逐咯，讀得咁辛苦，我唔知道將來會唔會入行噶嘛，咁所以都逐住先啦。 逐嗰個條件麻唔麻煩噶？ 唔使噶，就係、是、寄張 check 去咁咯， 俾錢 每一年、 哦、供養住個牌咯，就係。係 啦，咁就寄翻張卡過嚟咁咯。 哦，咁點解你唔做咧？即係你都話讀得好辛苦，但係點解一路都唔做呢個社工？ 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可以遲啲先做，但係而家有更加多嘅嘢咧，我係嘗試緊嘅。係。 你遲了很多年了，你已經你這句說話說了四年了，就 你是不是想退休之後才開始做社工？ 可能過多四年就做，你四年之後再問我 咯。那現在你說有做其他的事嗎？是什麼呢？ 是啦是啦，現在做直播和開始做 YouTube。 嗯，那你直播的 content 是什麼？會不會直播就是心理輔導一下的人？ 我其實什麼都會說，因為現在我晚晚都要做直播啦，平均每一晚開兩個鐘左右，那會彈琴啦、唱歌啦、講鬼故啦，還有都會心理輔導一下啲人，總之傾下偈啊，咁或者有時變魔術啊，或者試一下啲新嘅嘢食啊，乜都好都會玩一下。 嗯，就係、是、你講起呢個心理輔導嘢，我有嘢要問你啦。 嗯 嗯， 因為咧話説咧喺2016年11月嗰陣時咧，咁我哋咪即同阿 Kelvina 做咗訪問，咁我 follow 咗佢嘅 Instagram 啦，大家互相 follow 咗啦，我見到佢有日出咗張相啦，咁就下面有一堆咧。嗯，欲言又止的金句，我就问他点啊？你系咪爱情上面有咩困扰？ 系， 跟住之后佢话原来佢不嬲打开嘅所有字咧都系图文不符嘅，系冇事噶。跟住自此我就冇再关心过佢啦。我想知道你嗰啲金句系喺边度嚟嘅咧？ 我不停咁样睇书咯，同埋上网睇咯，跟住我觉得讲得几好喎，咁我咪自己 copy 低佢咯。 但佢最近嘅金句啊，两日前。应该是从喜欢里得到力量和快乐，而不是花光了力量和快乐去喜欢共勉之。这个是你自己想的，定是又是参考翻？ 真系上网抄的。 我所以，我每次看他这些 post， 我都不会觉得他是即系有啲， 有时我会自己作嘅，有时咯。 唔系，我知啊，我意思系我唔会觉得，即系如果遇到啲爱情嗰啲咧，即系例如你如果找到对的人，就要好好找紧他；如果唔系，你就会错失过他咧。我唔会觉得佢同人分手嘅， 因为通常你 因为佢永远都系同文不符嗰啲嘢。 冇错。 因为如果冇呢个前提，你正常睇到一个女仔出一啲咁样嘅 post， 定觉得唉，佢、哎、应该系近排爱情 有啲咩唔开心嘅嘢啦， 有啲启悟啦咁样样。 所以到我真系有另一半嘅时候咧，佢哋都唔会问噶啦。 已经知道咗， 都会问一下，系啊，喂，我做错啲咩或者点啊？我唔关事啊，都唔系写紧你咁样，跟住佢哋之后就慢慢唔会问噶啦。 咁佢会问你，你写紧边个定系点咧？ 我话写俾全世界人睇咯。 哦，咁如果到你真心系有唔开心啊，当因为拍拖唔开心，咁你点样表达令到佢知道？ 我打电话去讲咯。 我唔开心啊，氹我啦咁样。 系啊，喂，我唔开心啊，唔中意点点点啊，咁样跟住讲咯。 所以我好中意睇 Kelvina 啲金句。 今日有冇谂住铺咩金句？ 系啊。 今日未有啊，谂紧啊， 我帮你谂啊，好唔 好？哦，好啊，好啊。 我帮你谂一个啊，后援会真系好好听。 极度图文不符一定 系啦， 张自己嘅相 系，但系 post 我哋两个张相喎，系 史 上你史上最少 like 嘅相嚟， 最图文不符啊！ 唔会咯，啲人都唔睇我啲字嘅。 我教你，你将啲字摆嗰个相里边。 即第一幅系啲字，第二幅系幅相。 系啊，甚至乎将啲字怼埋喺嗰张相里边啊！ 我遮住个样。 佢真系图文不符到，啱啱全世界都知佢六月生日，但佢三月嘅时候出咗一幅相，系同人讲话生日嘅意义。 所以佢落 hashtag 咯，不是我生日， 生日我真系好嬲。 佢个系祝我生日快乐，我跟住 我嗰日睇，我嗰日睇 咁写，梗系祝你快乐啦。 我有时睇佢啲嘢睇到好嬲。 friend 生日，我个 friend 生日，我突然之间谂到呢一句金句想写。 哦，我好期待你做完今日访问， 不如你出翻啲嗰啲散文集啊，或者金句。 但我抄人嘅喎，全部。 唔系你抄抄下你自己可以领悟出嚟啊，啲系你自己嘅。 你生日嗰日都 系 有启悟啊， 系咯。 要抄多四年八年才可以啊！ 例如社工的牌的意义在于俗，不是在于用咁样咯。 系啊，唉、哎，黐线啊！呢、這个 OK， 我哋可以合作出翻本，你俾 idea 你每次你想出 post， 掉张相过嚟，然后我哋望住张相谂到啲乜嘢， 系啦， 写完俾你，你就 post 嗰啲啦。 系啦，下次写终身嘅启悟咁样。 系啊，最中意写啲矫情嘅嘢噶啦。 如果苦苦坚持没意思，你最好狠心一次。 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想放开，何用来辩驳爱不爱？问我怎能承认这就是爱？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离开怎么可能没有心？你也许偷偷兴奋，才努力制止招来怨恨。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娱乐厌倦受困。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那可追究，困扰到今天，我亦都受够。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谁会懂我有我的难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我亦想痛够，何苦必须占有？ 呢一 part 咧就係、是一個揭秘啊，女神大揭秘啦、嗯，就睇下你有冇啲你自己嘅少少秘密可以分享嘅。 我有啲好奇怪嘅生活習慣噶，我自己唔覺得好奇怪，但我身邊個個都有好奇怪咯。 嗯， 例如咧，我每一日無論使唔使翻工都好啦，我出門口之前咧要兩個鐘嘅，或者我起身咧一定要預兩個鐘，唔係化妝啊嗰啲喎，係我一起身一定要自己煮個面啊，或者煮一啲即係。要湊下米氣咁樣食一啲面嗰啲嘢先，跟住咧再睇埋嗰日全日嘅報紙啦。 係睇報紙。 係啦，要睇曬。 等陣先，啱做啲神光呢個字。 係啦，你係睇拎部電話出嚟睇啊，定係真係有份報紙咧？ 真報紙同埋會睇埋嗰啲動新聞啊嗰啲嘢。 哇！ 跟住再食埋早餐，飲夠幾個杯水，跟住我先會沖涼、洗頭、化妝，咁先會出街 嘅。點解會有個咁嘅習慣？係屋企人唔影響㗎？ 都唔关事喎、 啊。呢个有种阿伯嘅感觉。 系啊，就系啲人就系咁讲。 但系睇报纸系睇边份报纸？即系 I mean 你系睇港文啦、啊、娱乐啊、富康啊，定系点啊？ 而家睇动新闻嗰啲就可以一次过全部睇晒今日最 hit 啊嗰啲嘢咯。咁、我就多数都港文。跟住娱乐就少啲，仲有富刊咯。 我要测试佢，今日真系有睇报纸。 真系有啊，日日嗰啲我都记得噶。 今日有咩报？今日有咩报道啊？ 今日个报道头条咧就系琴日嗰部小巴。 哦，睇紧睇紧睇紧， 应该系 我哋都未必知道其实 小巴同埋巴士 搵唔到，因为我冇睇 咗部电话去， 因为我冇睇过报纸，我唔知点样用嗰个 apps。不过唔系嘅，佢讲得出都劲噶啦。煮嘢食嗰度，你平时朝头早会煮啲咩食啊？ 面咯。 即都系 公仔面嗰啲。 公仔面啊，米粉啊，河粉啊，乜都要煮，但一定要系淀粉质嘅嘢。如果唔系，我就全日都冇力。 哦，咁你食嘢即系除咗早餐食呢个淀粉质，令你又你平时食嘢有冇啲咩嘅习惯，或者有啲即系譬如有啲人好似我咁，辛苦完一日之后，夜晚我餐要食得好好嘅，一定要打边炉啊、鸡煲啊最好嘅嗰啲。 我餐餐都好嘅、哦。我唔会饿亲自己噶， 即系你做运动好勤力啊！睇嚟 我都唔勤力，所以我觉得过多几年肯定死。 你餐餐都食好劲啊，可以 好饱噶，个食量系同个男人差唔多噶，甚至乎有时啲男仔 friend 会惊咗我。 你试过最夸张食过啲几多嘢？ 譬如最近食 buffet 咁，我食一个人食咗十几只生蚝，跟住十几只长脚蟹，之后再食啲热嘅嘢，跟住不停，可能两个钟真系食足晒两个钟冇停过咁嚟食咯。 食生蚝嗰 part 真系好男人嘅，因为男人都真系会食好多生蚝嘅，真系。 系啊。 咁但系你冇担心过肥啊嗰啲嘢？ 我担心噶。 咁但系有冇做任何事情去补救呢？即系跑步啊？ 唔需要。 谂咗廿几年话想补救， 但系照镜嘅时候发觉都冇乜问题啊，所以其实都唔系好需要。 一不停俾人讲话已经越嚟越肥嘅。 系。 咁但系我都。系咯，谂住再肥啲先算啦。 但另一半有冇俾啲意见嚟嘅？即系你嘅， 通常我啲另一半都阻止唔到我食嘢噶啦，系会惊咯，即系会好听啲就话，诶、哎，你惊唔惊食得太多会肠胃炎啊？ 好婉转啊，肠胃炎、啊， 我觉得好 mean 啊呢句， 肠胃好婉转。 够钟翻嚟啦！ 上次你嚟嘅时候讲个秘密啦，就系话你出门口之前通常预定两个钟嘅，因为又要整早餐啊，睇晒嗰日啲新闻啊，咁样样。 嗯， 呢一个嘅习惯系咪一路都 keep 到而家都仲系咁咧？ 唔系啊，而家晏起身咗啦，已经冇煮早餐。 点解会晏起身啊？ 因为要做直播，通常直播都系晚黑人哋临瞓之前嗰时间咧，咁所以做完直播通常12点到1点。咁跟住我又再自己剪下片啊嗰啲，咁三四点先瞓觉。 哦，唔健康啦， 系啊，系啊，要吞翻健康啲啊都要。 咁你系咪瞓醒之后都系会系咁煲晒啲新闻 啊？系啊，而家变咗全日煲咯。 嗯，因为冇得出街啦嘛。 而家留意啲咩多啊？ 一路出街一路煲咯。 嗯，而家系留意疫情多啊嘛。 全部时事啊，嗰啲都留意啦。 哦，今日嘅头条仲记唔记得系咩啊？ 我记得啊，今日系嚟紧酒吧唔可以开啦。 哇，佢真系跟得好贴、啊， 真系记得。 系啊，十几系咯，啱啱几个字之前。 系啊，14日啊嘛，好似话系。 系啊，全部唔可以开啊嘛。 会唔会睇到好攰啊？个人 都攰啊！ 呢半年 系啊。 攰啊，所以更加要睇咯。 即系另外一个重点系在于咧，即系三年几前你话你自己系冇谂过要减肥，因为再肥啲先算啦。 而家终于再肥啲啦。 系啦，系啊，你而家又减肥。 唔系，我见到佢啲相咧， 系。 你讲啊，你咁讲。 嗱，我唔好用个肥字啦。 系。嗯。 丰满咗啦，好嘛？ 咁啊，系真嘅。 因为几年前系少女啲嘅。而家有种成熟少少嘅感觉嘅， 哇，好好听、啊！ 系啦，我啲字眼用得几好， 你讲到好似睇住个孙女大咁样。 你都睇到，你睇到佢啲 like 数系随住 啲嘢开始肉啊， 系随住啲肉开始越嚟越多，系咪真系肥咗咧？尤其是你今日嗰张， 我真系肥咗啊！ 你今日嗰张侧面嗰张系， 哦，咁都真系肥咗嘅，跟住同埋系咯，所以我而家就开始减啦，要 你肥咗几多啊？ 我而家肥咗十几磅啊，最少 三年之间十几磅又 系咯，三年十几磅唔系好多啫。 哇，再过多三年又十几磅就好多 啊！你而家几重嚟噶？ 我而家应该110几啦。 但系对于即我用呢个字好好 neutral 嘅，即系丰满啲嘅身形，你唔系咁想，定系想去翻以前嗰种比较瘦削啲啊？ 我想应有嘅位置丰满啲咯。但我又想瘦翻其他嘅位置。 可以 帮 你谂一句，你想要现实，可以帮你写一个 caption。 上网睇下片，睇人哋点减咯。 睇咗， 睇完当减咗咯。 睇够十段应该会有少少动力，跟住再睇，同埋我系咁睇啲靓女图咯，睇啲着三点式啊嗰啲靓女，哇，好瘦好正啊，跟住我就要有动力咯。 你有冇推介啊你？ 系咯，有边 推介 好睇嘅？ 哇，我唔知边个嚟嘅喎，系咁睇，系咁睇咯。 哦，即系 Instagram 系咁 suggest 俾你有得睇，然后你就系咁睇。 系啦，我系望咯，系咁睇，哇，好正啊！ 喂，你可唔可以帮我做多一步啊？ 咩啊？ 你可唔可以见到，如果嗰个靓女系香港人嘅话，你帮我 send 个 message 问佢有冇兴趣做电台访问啊？然后你 我 send 啊？ 系啊，反正你都睇啦， 系啊，你都睇开。 或者你睇到觉得原来几靓，你弹俾我，我去直接搵佢又得。 哦，好啊，好多喎、啊，你好唔得閒喎，咁會我係咁 send 俾你。 唔緊要，我寧願唔得閒喎。 香港人我就係要，你唔好 send 個。 哦，好啊。 你唔好 send 個馬來西亞俾我。 台灣啊，嗰啲咁。 嗰啲我哋約唔到啊，嗰啲。 轉頭繼續有訪問聽啊。 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他又認為要加強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報章撰文說，回歸22年以來，一國兩制的落實整體上成功，又說去年本港有超過11000次公眾遊行集會，是1997年的10倍，反映市民享有的自由有增無減。被美國海軍革職的羅斯福號航母艦長克羅澤孭著背包獨自離開停靠美國屬地關島的艦艇。從上載到社交網站的影片見到克羅澤離開艦艇的時候獲得官兵鼓掌歡送，一面高叫克羅澤艦長的口號。羅斯福號目前已經有超過130人感染新型肺炎，克羅澤早前去信海軍抱怨未有盡力阻止疫情在艦上傳播，被海軍免職。代理海軍部長莫德利批評克羅澤將求助的信件洩漏給傳媒，令到其他人產生海軍未有回應問題的假象，因此將克羅澤免職。艦上大約4000名沒有受感染的官兵目前正在關島接受隔離檢疫。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和缓东北风，今晚转吹清劲东风。展望听日有骤雨，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啲清明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咁喺荃湾老围咧，直至到下昼嘅5点，介乎老围牌楼至到圆圆学院嘅一段老围路都系会暂时封闭。咁而喺沙岭，直至到下午6点，由罗湖站通往罗湖道嘅边境禁区系会开放俾公众人士前往扫墓。沙岭道同埋罗湖道近住敏感道路交界一段咧，就会临时封闭，禁止车辆驶入。而直至下午7点，东铁线部分的列车都会来往罗湖站的，罗湖站是会局部开放。隧道方面，各区隧道的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泽安村。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选举管理委员会就立法会选举活动提出了建议指引。并正在諮詢公眾，歡迎在4月7日或之前遞交意見書。建議指引可以在選舉管理委員會網站 www.eac.hk 下載，或到選舉事務處及各區民政事務處民政諮詢中心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我哋大家用家信努力 我们在乎你。 歌声呀，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时间嚟到3:08啊，今日我哋复活翻嚟嘅嘉宾咧就系 Kelvina， 咁大家可以喺 Instagram 嗰度咧见到佢真人嘅外貌啦。咁啊，究竟佢喺3.5年之前同而家有啲咩分别咧？提一提大家，记得今日要听到最尾啊！ 一 part 呢个女神实验就是、有一个情景题俾你啦，而个题目就系呢， 系啦，如果俾你发明一样嘢啦，即系好似星爷咁样发明一样嘢啊，解决而家生活上嘅一个难题，你会点样发明，同埋发明啲咩呢？首先，你而家生活上有咩难题先？ 我好多难题、 啊，冇钱，通常都系讲呢个，冇楼 ，一定系啦，我成日荡失路咯，好似啱啱咁。 哦， 要发明一个 Google Map 嘅 说明书。头先讲发生咗咩事？头先 我搭小巴嚟啦，跟住咧，你哋睇我话见到乜嘢，然之后嗌落车。 系见到隔篱有台就嗌落车。 系啦，但我一路都见唔到嗰个台，结果兜翻落去原先嘅地铁站嗰度。跟住我同司机讲，司机话你做乜唔一上车就问我啊？跟住系啊，变咗又再兜多咗个圈先嚟到咯。 佢有冇收多你一次钱？ 有啊， 我仲用个司机咁好。 唔系，佢原先系叫我落。车再排个队嘅， 哇！ 跟住我话 吓、啊，我俾钱 有冇的士啊？咁跟住唉，算啦算啦，你嘟多次啦。 搞错咁靓女都咁对你 嘅 真系。 其实呢个系我唔啱嘅，系啦，因为我一般同啲嘉宾讲咧，佢哋都解决到呢个难题嘅，我就估唔到 Kelvina 咁出色。好似漆黑中嘅萤火虫啊！我嗰要提佢，一上到车净系望住左手边， 系啊， 系咪个天黑唔系好望？ 系啦， 一路望住前面。 咁你谂住发明个机器就系帮你解决嗰、那个？ 唔系，我系谂住发明一个，名字都谂好埋。 系 超级无敌智能银包， 智能银包 攞、你名3000啲 friend 嚟噶， 整蛊专家嗰个。 呢个智能银包有啲咩咁特别呢？ 我觉得咧。如果个银包入边有一个 mon 啊，跟住佢可以显示到你到底而家有几多钱，即系譬如你今个月有几多钱，跟住你每放啲钱入去，佢会显示多咗定少咗。每攞一次钱出嚟咧，跟住就会有个数字。咁我觉得会可以提醒到人，哦，你用咗几多钱啊？你会 咁好简单啫。其实都有好多银行嘅 apps 啊，点解 app 唔方便？ 但唔同啊嘛，佢而家直接放咗银包度， 系、 啊 会自动。 但我想问啦，你唔系要解决自己荡失路嘅问题嘅？点解你发明呢个嘅？ 我好多问题都要发。荡失路我发明唔到啊！我冇理由发明一个说明书系 Google Map 噶， 因为 Google Map 本身都有。仲有啲咩嘢你觉得需要发明？你话好多嘢，好多问题需要解决。 有好多嘢要发明，嗰啲真系发明咗啦，已经俾人。 例如系啲咩啊？ 例如啊， 系啊， 例如我嗰阵时觉得，咦，唔记得咗，谂唔到。 要发明一个 recall memory 嘅嘢， 系啦系啦，类似呢一啲咯，或者我觉得，咦，如果肉眼睇到嘅嘢，跟住可以影相影翻出嚟咧，等你自己记低嘅话，而家都好似有啦， 即系嗰啲一眨眼就会影到相嗰啲， 007嗰啲， 国产007啦，佢系。 但系想问多一样嘢，我都明点解你喺创意台嗰度徘徊，你最近但系讲创意台一个 post 系讲啲咩嘅？即系我想知道你谂嗰样嘢系。 创意台嗰啲嘢，即系我最近睇咩 post， 或者你自己出嘅 post， 即系你开 啊讲咗咪即系讲埋个名， 系啦，唔会搵， 点会咁蠢噶自爆？ 够钟翻嚟啦！ 嗰时嘅情景题咧，就俾你可以发明一样嘢啦。你话嗰阵时咧，就系话一个超级无敌智能银包。因为可以显示到自己仲有几多钱剩啊、剩啊嗰啲咁样，系咪因为对于洗钱方面咧，不嬲都系唔系控制得太好咧？ 哦，唔系啊，系因为太少钱啦，所以先要储钱啊。我都想系可以控制啊，咁即系有啦。 呢几年有冇即系多咗工作之后有好啲啊？ 好咗少少咯，但系近呢一年又差翻咁咯，所以呢个发明都仲系需要嘅。 因为成个经济都真系差啲嘅， 系啊，都所以都冇办法，都明白嘅。 但系你嗰阵时另外一个重点系在于咧，你话你会喺嗰个嘅讨论区嗰度喺创意台嗰度开 post 啊，而家仲冇啊？ 而家冇啦，而家变咗连登咧，我开唔到 account 啊。 哎呀，搞错啊！ 我要借人啲 account 嚟睇啊，但系唔可以留言啊。 但有借嘅。 有，你有冇啲 friend 嗰啲咯？ 你有冇嗰啲大学 email 可以整啊？ 系咯，冇啊，唔记得咗啊，已经。 喂，你注册社工唔系有嗰啲 email 仲可以用紧？ 我唔记得咗个 password 啊嘛。 你每年俾咁多牌费，你咪当系搵翻个 email account 咯， 开个连登 account 可以。 我开唔到啊，就系、是，所以而家冇得留言，冇得再留。 哦，但系旧嗰个你就冇去啦，已经。 高登而家好少上啦，都冇乜人玩。 嗯，咁你可唔可以讲？你可唔可以而家讲俾我哋听？究竟嗰阵时个名系咩啊？ 唔记得咗咯，冇玩几年。 咁、哎、如果假设你真系开到个连登名啦， 嗯， 你会改咩名啊？ 我唔知道，叫波城咯。叫阿一咯，我唔知道啊，即系帮你哋招揽有冇女仔咯。 即系你冇一个 pattern 嘅， 冇噶 喎。哦，咁、哦、有冇其他网名用过啊？即系嗱，头先 可能即系类似嗰啲咩一哭二闹三上游啊嗰啲咯，用。 几好啊呢、這个，果然系创意台，识一蒲创意台嘅。 而你而家 都系用呢啲噶啦。 你而家即时俾三个名字我， 系嗱一哭二闹三上游啊，呢、這个我收货啊，就 唔得得解噶，再讲嗰啲，宇宙有时颇大嗰啲啊嘛。 你真系，我想知咁你用男多定系女多啊？ 我用男噶。 点解啊？ 哎呀，你用男同女啲人都觉得你系男噶啦。 佢又啱， 你又有道理喎、 啊，有道理喎、 啊。咁啊系咯，咁做乜用女啫？ 留啲伏線嘛，俾人估下嘛。你男一定系男啦，但你女嘅话都有机会嘛。 冇人信噶。 你可唔可以揾翻我？你揾一揾翻你旧嗰个嘅网名咯。我好真系好想知道，我求下你啊。 我唔会俾你知啊，同埋我真系唔记得咗。 真系好想知道。 你叫啲人喺嗰度帮你开一个咯，有冇办法啊？咁多 fans。 咁啊，全部人都知道我咩名字。人帮我开， 你呢啲位嘅 cyber security 同埋呢啲嘅聪明度，你又好高喎、 啊！突然之间话你 系咪高嘅？ 而家俾机会你讲故仔啊！你个靓妹有啲？ 因为咧，点解一开始要解释翻点解要揾星爷做咁多题目啦？因为咧，我揾 Kelvin 嗱嗰阵时咧，就问咗佢一条问题，就系、是、佢想要收啲咩礼物？咁佢就话咧，自己中意睇唔，即系中意啲睇唔出系咩嘅嘢，例如表面系电筒，点知系风筒？咁即系咧，国产007咧。嗰、那個嘅 idea 啦，即係你表面睇佢個風筒，其實佢一個掃炮嚟嘅。 係啦，咩嚟㗎？ 啲生果嚟啊！ 又點啊你？探病啊，送果籃啊！ 真係估唔到㗎！ 真係估唔到啊，生果嚟嘅，有蘋果啦、 哦， 有芒果 啦， 係咩啊？ 文具嚟嘅， 梗唔係啦。 睇下，佢話咩？真係一個生果。 呢、這個蘋果點解其實係假嘅？呢、這個蘋果你睇，你表面上睇一個蘋果， 係你 其實我解開咗入邊咧就係裝糖嘅，咁其實係黐得翻嘅，因為用雙面膠紙啫。喂，你唔好整下我啲嘢喎，師傅又話做手工，你一兩邊個大細又唔啱啦，啲糖又跌出嚟。唔係點解要大細唔啱咧？因為大細啱嘅話咧，你又吸得唔冇咁好嘅，係啦，界一邊 真係好， 仲有呢個芒果 好似嘅， 係啦，全部都係咧。即系黐好咗可以黐得翻嘅，一打开有糖啦， 黐唔翻我， 黐得翻，你唔好整啊嗰啲嘢， 黐唔翻，你攞去玩啊，真系黐唔翻， 我知啊，唔系要掹晒啲糖出嚟先， 唔系你啲糖要摆得好啲嘅， 哦， 你知唔知为咗戒呢、這个我只手指啊？ 你唔使攞同情分啦，得啦，你手工炸就手工炸， 系冇整亲噶，因为我手工系十分之好嘅。 你嗰呢份啊，我突然间谂起好似唔见咗啲嘢。Anyway， 我送你呢个咧，呢一个啊。表面上是 The New English Dictionary 啊，呢本字典，但其实打开是什么呢？你可以自己打开，睇佢 有啲嘢弹出嚟。 冇嘢嘅，我唔会吓你嘅。但系打开佢系咩嚟嘅咧？ 好重噶喎、 哦。系啊，佢本身就有啲重量 嘅。夹万嚟嘅。 冇错啦，佢就系一个保险箱一个夹万， 唔见咗就系、那个，佢唔见咗嘅就系嗰条锁匙啊！ 搵得翻啦，条锁匙搵翻啦，有锁匙俾你开启里面 两条都得嘅， 系啦，两条都得嘅，一条匙咩匙？你打开可以见到锁咗啲咩入边咧？ 书喺入边， 就系你嗰本字典咧，锁咗啲咩入边咧？ 咦，有个 哇，好核突啊！ 锁咗我个心喺度啊！ 我即系我个心啊，锁咗份礼物。我而家讲追女仔啊嘛， 可唔可以喺个心上面写个呕字啊？ 唔系啊，个心真系有写嘢噶。 哦，可唔可以读出嚟？ 可以。 咁你读啊！ 你读啊！你读啊！你读啊！你读啊！ 我系咪扮达哥你读啊？ 你中意啦。哎呀，你可以。 虽然我同你素未谋面，但我已经被你照片中的气质吸引，我好呕啊！再望住弹琴嘅你，就算我要做呕，俾人话你对呕弹琴，我都唔介意做嗰只呕。希望有一日我可以同你唱一支为你钟情，你弹我唱波城。 因为我希望上面叫佢系用钟情呢个名字，所以要食呢个为你钟情。喂，追女追女仔系咁噶啦。 但其实我系唔受太肉麻嘅。 咁你当冇收到嗰张纸啊？ 冇啊，咩咩当冇收过啊？ 有啊，一定要当读晒出嚟啦，读得 系咯。你争你补埋个圆啦，系好唔该唔该唔该 ，Kelvin 啊，好啦，咁而家两个男孩子送一个奇怪生果啦，一个送个夹万俾你啦， 活字典啦， 系啦，你要拣边个呢？ 我会拣生果嘅， 唔系呢个我赢，我估唔到嘅， 点解咧？你觉得赢在咩咧？ 嗱，我觉得波城呢份其实好靓噶，因为成份嘢真系好似一本书，打开又特别， 系， 我觉得衰在个心写嘅呢啲嘢咯。 早知我唔画蛇添足啦！原来如果我唔加呢个咧， 你摆本书喺入面我会开心啲啊！ 即如果我唔加呢个系仲好， 系啊，或者真系摆翻本书，我会觉得好搞笑。书入面就系送本书， 因为佢开得啲咁嘅题目，佢一定唔系一个正常嘅人嚟噶嘛。咁然后成个访问佢又或者上高登啊， 系啊，咁我本身唔知啊嘛， 你喺高登度问啊嘛， 系咯， 喺感情台开。 唔系，其实嗰个礼物如果重嘅话，我可以，你唔中意可以我开。 够钟翻嚟啦！ 之前嗰个礼物啦，你仲记得系咩嚟噶？嗬， 我记得，梗系记得啦。 系咩啊？你讲。 波城送我一本书，跟住入边打开系可以，即系好似个盒咁嘅，可以摆礼物嘅。 系。 跟住阿姨送咗个苹果，入边系一啲喉糖嚟嘅。 系。 我想知道我个苹果喺边啊？ 在屋企 啊，仲喺度， 仲喺度， 切烂咗个苹果嚟嘅， 发泡胶嚟噶嘛。 系啊，搞苹果啊，攞嚟装糖噶嘛，你切开佢。 系啊，跟住食晒入边啲糖咯，但系仲喺度噶。 哇，好好啊，你冇抌到居然。 系咯，我以为嗰嚿嘢抌 嘅。我唔舍得抌嘢噶，我成屋都系嘢，就因为我唔舍得抌嘢。 即系啲礼物，譬如可能佢个盒好靓嘅话，你里边啲嘢用晒，你都系会 keep 喺度嗰啲啊。 我连张包装纸都 keep 埋啊！ 你又好过分啊，师傅。 咩？咁心意嚟噶嘛，留低得一份心意。 系。 咁一日都觉得好安慰嘅，你冇抌到。 系啊，咁波盛嗰嚿嘢咧， 仲喺度摆紧啲圣诞卡啊。 咁哦，系、啊，你嗰阵时话要送圣诞卡俾我哋噶嘛，系咪啊？ 我有冇寄到啊？最后。 梗系冇啦，冇收过。 好，我而家准备寄 寄旧年嘅圣诞卡。 我复活节寄张复活节卡俾你哋， 咁入边嗰个心心咧，当年嗰个好肉麻嘅心心， 仲喺度啊，都喺嗰个盒入边啊。 哇，嗰、那个真系好肉麻嗰、那个， 系啊，我听 系啊，我都觉啊， 我觉得自己真系点解会咁嘅咧？ 系咯、啊，之后都冇人破到呢一件咁肉麻嘅事啊。 而同而家嗰个拍咗几多年啊？ 哇，同而家呢个散咗好多次，跟住又一齐，散咗好多次又一齐， 几多次啊散？ 都起码有三四次了，所以我都不知道算几多年。 咁会唔会谂住结婚啊？ 唔知道啊，未谂啦，而家呢个时势。 但你的小朋友是 OK 噶嘛？系嘛？ 我喜欢小朋友的，会 唔会生仔啊？ 再过多几年都系咁，我会去雪轮噶啦。 上次边个又系唔知讲雪轮啊？ 啊，我记得系徐嘉晴啊。 哦，系啊，之前。 我哋介绍个雪轮姊妹俾你啊， 系啊，雪轮姊妹 系啊，两个一齐去 日本人， 我已经帮你谂到个连登名啦， 叫 点啊？叫咩？ 雪轮姊妹姐姐咁样，同雪轮姊妹妹妹咁 样，要系咯，帮佢储钱啊！雪轮好贵， 有 research 过？ 哦，系 咩啊？ 我如果咧，你哋咧要搵人讲鬼故，可以搵我。 哇，好啊！ 因为我呢几年咧做直播咧，我晚晚都讲鬼故，我讲到自己系咁濑嘢咯。 哎呀！ 哎呀！ 交翻俾 Give Me Five 啦，我哋。 我讲到而家嚟紧清明啊，同埋盂兰节嗰啲时候，我唔可以讲咯，因为好恐怖啊，成日都讲搞到。 有冇个短嘅可以讲啊？而家 有啊，上个月又有一单啦。 系做咩事啊？ 请。 我讲紧个真人真事，我上网睇翻嚟嘅一个消防鬼故，咁几恐怖嘅。 嗯。 咁我讲下，讲到尾啦，佢话好啦，咁我哋今晚讲到呢度，我哋下次再倾过啦。突然之间，我部 Mac 机咧个 Siri 自己响，嗱我冇掂过噶，两只手都喺个镜头前边，个 Siri 突然之间应我。好啊，下次再傾過啊。跟住全部觀眾都聽到曬，跟住個個都靜曬。隔咗一陣，我話哇咩事啊又？跟住佢哋先話你部 Siri 真係好恐怖，已經唔係第一次啦。但係嗰一次佢直頭應我句嘢係同我上一句講嘅嘢一模一樣咯，係真係應翻我咯。 但你有冇見到個 Siri 係可能佢你講咗啲咩字咧，佢 get 到，然後佢 但係冇啊。佢係突然之間自己彈出嚟就係講咗句咁嘅嘢啊。同埋我嗰陣時個 mon 係黑噶。即是他已经太久没碰到变成保护的 mon 所以根本不可能我会按到 Siri 出来咯。 哦， 是啊，很多人见证着的那时候，跟着个人都说很恐怖，跟着他们提我现在四月了，清明你不要讲鬼故了，都是。 是啊，你有什么留回拜山之后才讲 我是讲一件事啊， 嗯， 我每次听清一些很厉害的鬼故呢，我头都很痛。 啱啱有冇啊？ 啱啱有。 哦， 唔止一次啊，因为我已经好多次噶啦。 哦， 自己一个屋企啊？ 我唔系啊，我喺 studio 嗰度啊。 哦， 自己一个啊？ 自己一个啊。 哦，小心啲咯。 唔关事啊，其实系个人嘅问题啊，因为我去到边好多 lift 门嗰啲都会自己开。 哦， 跟住我有啲识得啲师傅嗰啲分啊。 你想 American Got Talent 咯？ 开门。 唔使讲啊！你行埋去，佢自动开。 喺个台度准备部 lift， 一排 lift 门，你行过就自己开。我望大家表演开 lift 门， 开 lift 门， 接力，开，开咗。 唔系有啲恐怖啲噶。 我知道，我知 道。有啲系我直头嗰日搭 lift 啊，我喺我自己屋企啦，咁我住三十几楼啦，咁跟住成日都帮我开 lift 门啦。咁有一次去到我自己三十几楼嗰度，唔系地下添啊！突然之间部 lift 门又开，系冇揿到佢自己开，咁唔会啦，有乜理由三十几楼都自己开门啫？咁我嗰下就讲咗句：，唉，又嚟，咪玩啊！跟住我就唔入啦，咁就等佢闩埋门，跟住我先再揿啦。咁点知部 lift 咧就四十楼落嚟，咁部 lift 去到我嗰层楼咧，一开门，我入去， 全部呢啲灯着晒咯。咁即系话一阵间由我嗰层楼以下嘅每一层都会停咯。跟住系啊，嗰下我系吓到哇！因为 lift 入边冇人噶，有人就话嗰个人玩嘢啫，但系都冇可能啦，因为我嗰部 lift 系唔可以，即系总之唔可以经过嗰啲楼，仲可以再揿到噶啦。 系， 咁所以我唯有即刻出翻 lift， 跟住我系吓到哇毛管冻啊，跟住嗰部 lift 仲要唔闩门咯，跟住哇我跑翻翻我自己屋企，等到听到其他房门啲人咧开咧，有人出去搭 lift 咧，我先敢跟住出去搭咯。跟住嗰次之后，我问其他人，其他人话。你都系唔好乱讲嘢啦，你入就入，你唔入就唔入，你唔好再喺度咁讲啊，因为佢就系专登玩你啊，佢听到你咁讲。 哦，猛啊！ 好恐怖啊！ 猛鬼 Kelvin 啊！有冇头痛啊？呢个 有，呢个有， 呢个都有嘛？ 呢个都有。 哦， 哎呀， 见嘢啊！ 唔系，不过都系个气氛都系俾 American Got Talent 攞咗。 系 啊，我都觉啊。 我都帮你谂紧点样可以上去表演。 系啊， 全美一丁。今日有嚟自香港嘅 Kelvin 啊！表演 开呢门， 潜力开呢门， 好啊，小心啲啦。 嗯，好啦，大家咁话啦。 拜拜。 今晚留到几点啊？今晚 我应该啦，11点到咯。 好啦，我都留到2点。好啦，拜拜。 好啦，拜拜。 拜拜。 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25岁男子，涉嫌同上个月蓝田平田村一名14岁女童被非礼案有关。警方话，3月27日夜晚接获报案，女童返回住所期间，男子尾随事主进入大厦同升降机，向事主询问垃圾房的位置。事主带男子到垃圾房之后被非礼，男子其后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之后，发现那名男子亦都有在区内游荡，以及跟随其他女子进入大厦。警方前晚在大围一个单位拘捕一名25岁男子，他报称任职仓务员，暂时是被控两项游荡以及一项猥亵侵犯罪，星期一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一名70几岁女子在青衣水渠昏迷，送院之后不治。早上8点几，有人在长青巴士总站附近的步行径发现一名女子在水渠，她当时昏迷，由救护车送院，经抢救之后不治，警方封锁现场调查。本港42名来自18个不同运动项目的运动员，联同中文大学骨科运动医学团队制作打气短片，为前线医护人员打气，并且呼吁市民同心合力留家抗疫。女子单车代表李慧思将片段上载到个人社交网页，她说相信疫情第二波高峰已经出现，对于早前仍然有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外出唱卡拉 OK吃火锅感到生气。李慧思提到抗疫行动可能还需要维持一段时间，知道会有很多难受和委屈，对比起医护人员，大家的苦不算什么。多名运动员都在片段中自创标语，呼吁市民留在屋企减少外出。而两名确诊感染的空手道代表李振豪和曾以婷都有参与制作。内地维权律师王全章听日刑满出狱，他的妻子李文竹早上在监狱安排之下和丈夫王全章通话。李文竹发布和王全章对话的部分内容，王全章在电话里面叫李文竹不用到监狱接他，又说监狱的人会将他送回济南。今次是王全章被捕之后声音首次曝光。在通话中，王全章先问候李文竹的情况，要他不用担心，表示自己明天就能够回去。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晏昼时间三点就嚟三十九分啊，三十八分四十几秒，咁啊播一部天气先啦，唔该。 喂，而家24度啊，相对湿度77%啊。 24度，我成日认住今日好冻添。 佢个暖翻少少啊，头先系22啊嘛，头先。 我唔怪得知啦，今朝瞓醒有啲觉得好 凉凉地啊嘛。 系啊，咁啊大家注意天气，注意身体啦。OK， 咁啊即刻听下今个礼拜推介啲咩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啊，就系要做一个可以鞭策到人哋嘅一个男仔啊！嗱，好多时啲女孩子都话咧，想有一个人去照顾自己噶，但系你唔好以为嗰种照顾咧就系每日送水啦、送饭啦、送嘢食啦、送佢翻屋企啦、送包包啦嗰种嘅送嘅照顾啊，反而系应该喺个女仔软弱嘅时候俾到支持佢。失去意志力嘅时候咧，俾翻啲斗志佢；甚或乎挫折嘅时候，你可以提点佢嘅。嗱，好多时咧，呢类型嘅男仔咧，反而可以令到个女孩子成长，有啲女孩子系几中意噶。嗱，点解有呢个嘅谂法呢？因为最近咧，小弟都系嗰句啦，同家型 B B battle 减肥啊，每隔几日咧都会 send 个 message 问下佢啊，究竟你呢排嘅进展如何？咁啊，当然啦，好似我呢啲咁有意志力嘅人咧，进展就梗系冇问题啦。但系啊，好似家型 B B 呢啲，即系过两日又唔记得咗件事啊，又冇咩意志力啊，揸紧唔到自己嘅宗旨嘅人咧，就好容易迷失咗方向，唔记得自己要减肥，又或者谂住拖住先，迟啲先开始减啦。嗱，呢个时候咧就同佢倾起偈，佢就话其实佢都需要一个咁嘅男朋友，去提醒自己几时要做啲咩，去鞭策自己几时要做啲咩，去推动自己几时做啲咩噶。咁所以喺呢个时候，一个咁嘅男仔就非常之紧要啦。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就系推介你要作为一个有承担、有鞭策嘅一个男人，快点吧，鞭打本王吧！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好啦，今个礼拜推介呢样嘢，咁啊当然啦，除咗我同你之外，揾翻当事人出嚟啦。 系啊 ，Hello，Hello， 点 Hello. 啊？听唔听到啱啱嗰个 Simon 啊？ 听到啊，我完全而家虽然好似， 喂，我提醒你啊，唔好乱讲嘢住。 系啦，系 你好高危啊。 系啊， 唔系噶，我好斯文嘅，你做咩啫？唔系，其实而家同你减紧肥，我 等下 sorry 啊，介绍下自己先，你系 我系家庭 B B 啊， 我哋2019年最尾嘅嘉宾， 好唔自在啊， 系啊，我系最后一个嘉宾。其实 suppose 我而家系要食沙律嗰啲，但我系完全系脱姜野马咯。我琴日又拍咗几个 Oreo， 我好唔开心。其实阿一真的算是这样的，即是你是鞭策到女人的男人的，你每一次 send message 出来我都会即刻心放了放死了，我刚刚做了什么事呢？因为你好，你太勤力了，你给到个压力我，我现在真的很害怕，很大压力。 喂，但是作为女人啊，即是你作为女人 的其中一款的代表啦，你不能代表所有女人的，即是你知道你的界别是比较神圣不可侵犯啦，在我眼中。是不是 ?MK 界别。 是 ,MK 界别。是不是喜欢这些是喜欢这些即是逼到你的男仔，还是喜欢这些有得你的男仔呢？ 其实一定要是可以带领自己的男仔咯。即是那些男仔呢好听话那些呢，其实我有冇佢都得㗎喎。但是如果佢可以令到我学到一些东西，又或者可以给到一些动力，我差好远咯，即是整个男子气概出晒嚟。 我知啊，即系喺呢一个嘅减肥嘅 battle 里边，阿一实在在，佢你话佢会间唔中 send 啲 message 啊，其实嗰个内容系啲乜嘢令到你有嗰种被鞭策嘅感觉咧？ 哇，佢一句已经可以吓死我，但系 佢同我讲话，我又瘦咗几多或者几多磅，又或者 send 啲沙律落嚟话，我而家净系食呢个沙律同埋猪牛蛋，我就瘦咗好多啦咁样。我真系喺度谂，啱啱食完 pizza 咗炸鸡，好多食沙律嘅，不过配色薯条咯。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佢差唔多晚晚 send 杯啤酒俾我睇？ 我睇佢 story 都见到。 喂，呢排隔离咧真系唔得啊，要喺屋企麻醉自己啊。所以我系咁饮酒，成日都饮醉酒，跟住第二朝瞓醒摸一摸个肚，点解咁样嘅？好似有咗咁样，搞唔掂。今次企喺弥敦道大嗌咧，我已经有晒心理准备啊，食晒开声丸嗰啲啊，我真系预咗，我一定衰硬，真系输咗啦！我觉得自己，我完全佛系减肥哦，所以有一个鞭策自己嘅男人真系好重要。真 係 好重要。 有冇遇過呢啲咧？即係嗱，即係撇除我啦，我同你就冇咩機會啊。我哋各自都有自己嘅另一半啦、啊。但係你自己有冇遇過？曾經遇過一啲真係覺得佢嗰種嘅壓迫感係令到你反而有壓力咧，而係 有嘅， 但係負面過個壓力。 是好负面的，咁就由曾经有一任嘅男朋友啦，咁佢就好追求夜晚屋企一定要好静嘅，即係一粒声都唔可以出，咁因为佢同屋企人住嘅，咁我都理解到，咁当然去到人哋屋企都要有礼貌，唔可以太嘈，但有时难免都会有啲碰撞，可能会夜翻屋企同佢。 哦，我以为咩碰撞添， 点啊？男人有碰撞声又， 我以为你玩爆旋陀螺啊嘛， 系我熄咗灯之后，只脚有碰撞声，撞到台角咁嗰啲咧。 我与你硬碰，别爆裂嘅高速旋动。系，去翻呢个故仔 ，sorry。 即系可能例如话可能去厨房唔小心撞到啲衣架嗰啲咁样咧，实有呢啲声噶嘛。咁佢连嗰啲声都即刻咁样啦，跟住真系好有压力咯。佢因为其实我明白嘅，即系夜妈妈要静啊，因为我饿公喉啊，讲嘢又大声，跟住佢就细声啲啦。你咪食咗支咪落肚啊，会咁样。 应该形容好好。 但佢呢个系负面嘅压力嚟噶嘛？即系因为佢 负面。 但有冇一啲系即系佢好叻或者佢好劲而令到你有另外一款嘅压力？有冇试过咧？ 哦，咁呢一个当然有啦。有一样好嘅习惯系佢教我。就是讲完嘢一定要做到，佢从来都未试我反口嘅，咁令到我从此即系我同佢一齐耐咗之后，日子耐咗，我自己都会有呢个习惯，就系、是、我宁愿唔好咩都应承人，因为有阵时咧做有啲烂好人啊嘛，即系人哋有要求就会都会应承。我以前系咁嘅，觉得应承咗先啦咁样，但系就到头来自己未必做到，咁而家就唔会有呢个情况，即系宁愿推咗人嚟都唔好反口咯。 但你而家应承咗减肥，但你饮啤酒，点搞先呢坛嘢？ 喂，真系要麻醉自己，你谂下，我日日照镜见到自己咁肥，系咪好伤心先？咁伤心咪要饮酒咯，咁饮酒咪就系咁咯。你都唔明白，你知唔知我有几痛苦啊？俾你搞到，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话你啊， 咁你而家最 过分，系 对唔住。但系你而家有冇话想要咩类型嘅男仔，即系或者可以叫做喺边方面嘅成长咧？即系有啲系心灵上嘅成长，有啲系知识上嘅成长，有啲系唔知点，即各方面体运动上嘅、有冇话边方面系想要成长咧？ 我希望可以令到我有动力嘅男仔咯。都算是心灵的成长。 但点先令你有动力先？即我日日咁样同你 send message， 你都冇咩动力去减肥啫。 其实唔需要对个女仔做啲乜嘢，只要个男仔咧做好佢本身咧，其实个女仔就有压力。好似你咁样，哇！你减得咁快嘅，我即刻劲有压力。如果个男仔都系可能生活好规律啊，又或者佢自己本身都系一啲品行上嗰啲，哇！原来咁有原则嘅，揸到咁正，即系例如诚实又好咩都好，其实我自己隔篱都会。有样学样咯，有阵时。 我而家系咪好吸引啊？ 我而家觉得你成个人 bring bring 咯，有啲星星喺隔篱咯 ，bring bring。 喂，咁去翻减肥嘅问题啦，你而家几重啊？我今朝喂寻晚啦，我寻晚184嘅，即系我争两磅嘅啫。 哦、 我要去到182啊嘛，我减五。 仲有一 个礼 拜到啫喎，系嘛？ 仲有去到15号走10日咯。 系咯， 你咪 11日 就我得噶，我有啲10日断水断粮一定得。 你而家几多减咗？ 我而家系一公斤0.1磅都冇减到嘅，好似重咗0.2磅，即系46. 幾，有陣時47.幾咁樣咯。 你不如轉個 battle 啊！阿一要減五磅係嘛？五 kg 啊！ 我要 你玩重五 kg 啊！你調翻轉個 battle 可能仲好啊！ 你諗住你諗住嚟緊點處理啊？即係仲有十日。 嚟緊呢十日我就斷水斷糧咯， 咁又唔好， 即係諗住屋企。如果死唔去嘅話，就贏咯；死得去就送我上山。 咁又唔好。 今日清明 呢啲唔健康嘅減肥，我哋係唔鼓吹。 係啊，真係好唔健康，因為一定會反彈嘅。但係，所以我就係唔想反彈，所以先唔敢黑 call 咯。阿一，你小心反彈啊！ 我咁耐都冇，咁耐都冇反彈喎。 佢呢排冇啊，真係。 我應該會參考阿一嗰個方法咯。 你問下波成，佢見到佢，我見佢見到真係好有意志力。 佢每次一減咧，佢唔知幾年前試過啦。佢每一日翻嚟咧，佢做嗰樣嘢係要宣布自己俾所有人知道佢減肥。佢每日買咗啲咩嘢食翻嚟，沙律又好啦，佢就攤出嚟用同大家分享，即使冇人想聽都好啦，或者冇人聽緊。我今日買咗沙律翻嚟啊！ 呢招係醒喎，即係俾一個群眾壓力俾自己咧。如果有一日冇得攞個炸雞翻嚟，一定好多人潤佢噶嘛。 係 呢招醒啊！其實我就係冇咯，做人夠低調啊， 唔係啊，你 Instagram 嗰度， 你 Instagram 嗰度幾百人 like 你，叫你減肥噶咯。 系啊，你都攞晒出嚟讲噶。 呢招对你冇咩用喎，睇嚟。 压力唔 work 喎，好似。 唔得啊！我真系对唔住咯。 冇啲对唔住。 即系呢排啲人会摆啲嘢食喺屋企噶嘛，即系可能连麦当劳都唔俾堂食嗰啲咁样嘛，跟住好麻烦啦、啊。跟住就积咗一堆嘢食喺度，咁冇嘢做就食，冇嘢做就食。咁呢排都唔鼓吹大家出街啦，跟住我自己都喺屋企冇嘢做就食，冇嘢做就食。一日就怼啤酒，我而家仲有支啤酒喺我前面啊，都未开，谂紧几点开。 你个 post 有千几人 like 咗噶，其实有千几人系睇监察住你噶。 其实有噶，我有。即係好多Instagram 上面嘅 followers 都會話，又話減肥嘅，你今日點啊咁樣，會真係有人跟進噶，哇！但係完全俾唔到壓力我咯，嗱呢一種就係冇推動力嘅男人啦，明唔明？ 哦，有冇諗住追我啊？ 咩啊？ 冇啊，講下講下笑，冇， 佢心諗， 你知唔知我女朋友呷醋？ 係啊， 我有 send message 但我阿一師嫂都有 send message 同佢傾偈噶， 係咩？ 話係啊，又揾你啦，家型 B B 咁樣 望住啊， 因為我同佢同一個類型啊，所以可能又驚有競爭性啦。唔係噶 。喂， 我問多一樣先，因為咧原本咧就約咗阿家型 B B 咧，諗住聽日行山咁啊，但係而家就唔好啦，即係又落雨，又或者即係大家留喺屋企啦。如果你用呢一個方法，即係同你 battle 減肥，約你出街，約你一齊食飯，係咪好容易將你追到手咧？ 就好难嘅，因为我眼角好高嘅，即系你唔好谂住用减肥嚟沟女啊！你听紧嘅男听众用减肥沟女唔 work 噶，要带啲女仔食啲贵格唔饱嘅嘢就得噶，系咁样噶。 谂多咗我哋，但系你即系你减肥嗰嘢，头先又系一路讲嘢食嗰度啊嘛，咁但系你嘢食嗰个难控制，你照饮啤酒啦。但系你有冇尝试喺屋企即系做一下啲阿鲁比啊，运动啊，喐 动下啊，你有冇做呢啲噶？ 间唔中粉搣嗰阵咪会喐下只脚咁， 原地提腿啊嘛， 系啊，提腿咯。等 lift 嗰阵会提下腿咁样咯， 喐下只脚。 佢话自己而家只脚系水肿，所以好粗啊而家。 系啊，其实我系水肿，我唔系肥。 吹啦，继续吹啦。 呢个叫吹水肿。 因为天气潮湿，咁你天气潮湿啲，空气嘅水分系咪多啲？咁空气嘅水分多，咁我会呼吸空气啊嘛。咁呼吸埋啲水分入去，突然之间就肿咗，我都唔知点解会咁。 即系今日相对湿度有80%嘅话，都叫高啊，所以只脚肿啲就好合理啊嘛？你觉得？ 系啦，咁人身体有 70% 嘅水啊嘛。如果当你空气嘅水分少过 70%， 就唔会水肿咯。 喂，我哋咧理论上17号就完嗰个游戏啦，即系换言之，仲有12、3日啦。咁不如咁啦，18号礼拜六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就公布究竟自己嗰招嘅体重啦。 哇，好啦， 好嘛，跟住咁话啦，两个礼拜后我哋仲有两个礼拜嘅时间嘅，即系我要有两个礼拜去减两磅咯。 我有两个礼拜去减3公斤咯， 我几个礼拜全冇分别啊！ 唔系，我真系断水断粮，由而家开始。 我哋睇下有冇即系过呢个礼拜睇下嗰个时，即系个疫情有冇好啲，同你做运动啦，又埋阿波成一齐行山啦。 我啱啱嗌个披萨，点算啊？ 哎，冇嘢啦，我哋收线啦。 系啊，系讲你食披萨， 你食 咗呢个披萨减肥啊？ 披萨减肥法，你上网去 Google search 咯。你知唔知我而家食啲咩咧？我都会打嗰样嘢可唔可以减肥噶？即系寻晚饮 咖，你讲真噶？ 系啊，我寻日谂住食泡菜，我就打泡菜减肥啊。泡菜对减肥原来都有啲有佢嘅功用，即系可能通便啊。咁又寻日饮咖啡又睇啊，咖啡可唔可以减肥？或者我基本上食啲咩，我而家都会喺 Google 度打会唔会减到肥咯？你试下搵披萨减肥啊！系啊，可能得 嘅。我而家即刻搵，我 send 俾你。 系啊， 一齐食披萨减肥。 系咁啦，系咁啦，同你讲嘢真系有啲激气。不过要称赞你嘅，冇讲错嘢。 好叻噶啦，系啊， 喂， 差唔多十分钟。 我过几日睇下又去你嗰度买嘢喎。 哦，冇问题啊。 好啦好啦，多谢你，好，拜拜， 拜拜， 拜拜。我上网睇到啊，披萨减肥法 系点噶？ 减肥需吃自己喜欢的食物，美国厨师食披萨减100磅，家人见到一定会觉得，我食披萨系啱嘅， 食披萨啊，食披萨。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日4月4日其实都是儿童节来的，一个属于小朋友的节日。可能以前你庆祝的方法就是会有家人带你出去玩，约啲朋友落公园又好，去人家家，甚或乎简单吃一餐饭，很开心地买下玩具。但是今年的儿童节，可能这一刻听的小朋友或者家人都是安坐家中。近期的疫症对于生活都有不少的影响，由清洁洗手的习惯，去到出入要消毒，甚至乎没有必要都不会出街，工作功课都会在家里处理。大家亦都很善用互联网的技术去达至这些目的。可能遥远少少嘅工作，我哋未必了解啦。但最近同一啲我哋比较近啲嘅歌手朋友去倾偈嘅时候，都会提到就系、是、啊，而家有新歌派，未必可以上到去电台做宣传，亦都冇咗一啲发布会啊，冇活动，冇演唱会可以搞到啦。咁点算呢？仿佛而家呢一个时刻就系将成个世界咧系一个software 嘅 upgrade 咯，好似大家就係要根据而家嘅状况去进化你做嘢嘅方式咯。好嘅方面就係如果跟得上嘅话呢，过咗呢一关之后大家就会一起进步咯。而唔好嘅一方面就係若然你冇办法跟得上节奏呢，最后就可能会成为被淘汰嘅一群。你又觉得自己会係属于边一类呢？点都好啦，身体嘅健康同埋屋企人都系最紧要嘅。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一齐度过呢一个阶段，然后期待疫症后嘅世界究竟又会变成点样样咧？ 围城极混浊，睡床极孤独，怀疑绿野有没有？穷人在羡慕，坏人在征服，南风筝飘过没有？当我很沉重，遍地泥黑依然继续，若听到红黄蓝乐曲，请你共舞。灵魂越运动，念头越起伏，怀疑绿野信就有，前面直树木，尽头做好梦，黄金屋不信没有。当你很头痛，其实年月就如瑰宝，跟我去闯。从挤的的的公车中抬头就会看到新天空，如果伤口遮不到，不要暴躁，在某处以后 走的。情人若嫉妒，敌人若羞辱，然而绿野有朋友，前面植树木，尽头做好梦，红鸟其实年月就如瑰宝，跟我去采。从挤滴滴的公车中抬头就会看到新天空。如果伤口遮不到，不要暴躁，在某处以后。从轻的轻的一分钟，回头就会夹通一弯美。 介绍下首歌啊。 呢首啊 S17 嘅 Over the Rainbow， 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系啊， 系啊，咁啊唔知啊，个压力真系有啲大噶呢坛嘢。 系嘅，你睇你瞓觉见到特朗普，你就知啊。 唔系啊，你好惊惹到啲细路哥噶，我自己。 系嘅，大家都系注意自己健康啦吓，做个负责任嘅人啦。 系啦，好啦，下个礼拜再见，听陈陈事啊， 拜拜。